general update on regular broadcasts bring you extraordinary events taking place. Not the J-1-9, but the Neulix. It's an organic life form of Alpha J Special. 咁啊，头先咧讲咗啦，今日将会有啲相咧，就系、是、哇，非常之震撼嘅相咧，就系、是、唔知点俾你睇啊！咁我而家睇到之后咧，我都觉得好震撼，因为咧耳仔背咧已经流紧汗， 你简直系令到啲听众， 你误会咗， 系 咁系真系我系真系耳背流汗，咁啊几夸嘅呢啲相系真系咁啊，阵间会 系一间先讨论啦啲相。 咁嗱，即系最近咧睇即系电视啦，你见到好多、哇，即系突然间一扎嗰啲 UFO 嗰啲 啲电视咧，系啊冇错， 我从来未睇过一个系讲中国 UFO 嘅， 我 真系 急 call 你， 我即刻睇 Discovery。 嗯。嗰日係好勁，好誇張， 但我哋睇嗰陣時都做咗十分鐘到啦。 我睇嗰陣時都係做咗十分鐘。 係咯係咯， 我已經即刻 call 你㗎啦。 係咯係咯， 我一撳過我已經即刻 call 你㗎啦，已經係完全冇 delay 嗰只。但係佢咧即係中國嗰啲 UFO 都幾堅，因為佢分析到話、其實中國 UFO 可能未必係最近先至即係有人發現到啦。佢、通常咧個國家咧，佢一定要開始富有啦。開始啲民生嘅生活咧，好好啦， 即係有相機啊， 開始會有相機，開始會有啲 video， 咁所以咧就可以多人拍到呢樣嘢。其實可能 UFO 一早一路都已經有喺呢一個中國存在， 係冇錯冇錯。 咁啊有啲喺唔知我唔記得佢話咩地方啦，唔知雲南因為陝西嗰啲即係。呢一類嘅地方啦，咁、有對夫婦噶嘛，咁佢拍到 嗰啲大連 嚇大連啊，咁、個大連啊，咁、個夫婦拍到嗰啲嘢都我覺得好堅啊，真係，即係嗰個閃光真係成奶成珠， 即係佢仲要即刻打去民航處咪有飛機， 冇 confirm 咗冇飛機，咁嗰個閃佢自己拍嗰個 video 咧、我覺得就即係幾係似嗰啲即係西方流傳嗰啲 UFO 嚟， 即係跳躍式嗰種 跳躍式嘅閃光點， 係 嚇，我覺得好。好誇啊！而家中國咁多個地方已經即係已經同埋佢話一樣嘢誇嘅就係咧，就中國對 UFO 嘅觀感，即係佢哋嘅對呢樣嘢嘅咩嗰個睇法， 係概念啊， 個概念係完全係 open 係開放， 係冇錯， 即 係 俾你，然後就鼓勵你去係咩拍多啲， 係啱， 就唔係話冇。 冇錯冇錯，同埋我都覺得 Discovery 叻嘅就係翻，即係我哋睇嗰陣時咧，即係你叫我撳嗰陣時咧，啱啱佢咪播緊一段係航空公司個機師 係啊 目擊一個 UFO， 你知唔知啊？聽到什麼？ 係啊，因為形容緊見到嘅嘢，咁我都覺得 很奇怪咧 嚇，佢聽到 啊，係啦，咪即係我諗啊，咦都好嘢喎，佢可以攞到呢一段帶， 即係直情就係上次講呢一個愛德華空軍基地 嘅 中國版本， 係冇錯冇錯。 但是我看到是不明飛行物體。 唔係，但我覺得即係我都同意嗰個 Discovery Channel 講法，就係其實中國人對即係中國大陸裏邊啦嚇，政府又好，民間又好，對呢樣嘢嘅開放程度咧，其實嗱講真，真係遠遠比香港係 同埋比西方啦，唔好講香港啦， 西方都大 嘅，即係你諗下，西方係 suppose 係開放嘅國家嘛，中國先係保守啊嘛，咁但係喺 UFO 呢個 topic 咧就調轉， 冇錯冇錯，調轉， 即係我覺得係好正啊。 不過可惜，因為佢臨尾嗰時咧，佢影咗啲剪接嘅畫面。其中一幕咧就見到一個人咧行過， 就是你個 friend 嚟嘅嗰個嘛，你嗰時曾經訪問過佢， 係啊，嗰、那個、叫孫適立啦。但我之前冇即係唔知係咪真係佢 discover， 即係你同阿適得閒都有通下電話咁樣。 嗰陣時咩事？我聽到啲聲嘅， 有北冥飛行物體喺出邊經過 啊。OK， 唔係，因為咧嗰陣時我同阿 Moon 咧就去北京，即係97年嗰陣時啱啱回歸祖國之後咧，咁啊上到北京之後咧，咁有個即係 gathering 咁嘅嘢啦。咁當時孫適立都喺度嘅，咁孫適立咧其實同阿 Moon 咧都頗 friend 嘅 ，OK， 咁佢就可以講話係中國 UFO 界嘅頭號人物㗎啦，咁亦都係政府代表㗎啦，咁同埋佢嗰陣時都講到明咧，就係話如果聯合國嗰陣時有會通過一個條例啦，就係、是、如果 UFO 即係所謂嘅外星人啦，坐住嘅太空船落到嚟係 official 降落地球，即係正式官方降落地球啦， 咁第一個就接觸佢先㗎啦， 唔係，就係嗰五個常任理事。唔係講五個常任理事國嘅元首接見咗，之後第六個就係佢噶啦， 就要同佢對話啦。即係 EBE 如果見完五個嗰啲聯合國人，就第六個就係 啦，冇錯，即係第一個民間要見嘅人就係孫成立。點解咧？因為個聯合國都講一樣嘢，佢因為咧而由一個當1947年先啦，做一個界線啦、到今時今日咧，中意 UFO 同有興趣研究緊 UFO 嘅， 而又大家文明嘅就 係啦，就係、是、中國人嘅數目係最多，即係包括華僑，包括我哋即係兩岸啦，包括香港、澳門，包括所有嘅中國人啦，即係總之中國總啊。是研究 UFO 是最多的人口，咁於是乎第六個一定要是一個中國的代表。咁嗰陣時我哋去北京同阿孫適立傾開偈嘅時候咧，都講咗一樣嘢咧，我當時都覺得嚇咁嘅，因為咧孫適立當時去到美國又做一啲演講啦，我知道要快啊嘛，係咪？ 講月球啊嘛，而家應該。 係、哎，但你俾我講埋先，因為咧佢嗰陣時咧就話咧，佢咧就識咗一個美國嘅唔係民主黨嘅一個總統候選人啦。咁佢因為熟 UFO 嘅嘢咧，佢就同佢講，佢話喂，你有冇興趣？我带你去 Area 51嘅神秘基地去参观啦。咁孫適立话好，梗系好咧。当年即系佢讲紧系80年代尾、90年代初，即系仲系美国好封闭呢个基地嘅消息嗰阵时候，佢话想带佢去。咁约咗啦，第二日咧，但系咧系美国政府有压力，我就话唔得 ，sorry。咁嗰个候选人就话啊，唔好意思，我哋都系唔可以带你去。 肯定唔得啦，你一个中国仔，我点会俾你去一个美国嘅秘密军事基地啊？你真系。妙想天开， 咁嗰个竞选总统嗰个当然就冇竞选成功啦，系咯。 同埋佢有一个雕塑咧喺嗰个中国 Discovery 嗰个中国 UFO 嗰、那个15分钟嘅一个 documentary 里边咧，佢有一幅嗰啲好似铜嘅雕刻嘅，咪有个皇帝坐喺度，个皇帝系嗰个咩朝代啊？ 唔系，佢应该系讲紧嗰个我哋嗰、那个，即系我哋嗰个祖先啊，即系中国人嘅祖先叫皇帝啊嘛，轩辕皇帝啊嘛。 系啦，咁佢咪有个 UFO， 直情系而家你见到嗰啲相嗰啲 UFO 喺嗰时嘅中国。有个雕 带走佢啊嘛，唔系佢系而家绘画翻当时嘅形容嘅，咁但系当时佢形容嘅时候真系一嚿咁嘅类似咁嘅云， 唔系踩住，唔系踩住嘅， 佢冇形容到系踩住定咩咯，即系但系 我净睇住净影到嘛， 唔系嗰个系而家画翻出嚟， 唔系个铜雕塑嚟， 系啊，而家整翻出嚟嘅，即系而家喺陕西省嘅嗰个铜雕塑， 就有嗰只直情系现代 UFO 嘅， 系啦系啦， 你谂下喺嗰阵时几千年， 讲紧系啊六千年前，大概六千年前嘅我哋个祖先， 六千年前佢有一只现代而家。2000几年嗰啲 UFO 系啊， 同埋圆形有碟形噶， 系啊，同埋你要记住，如果就算而家唔系去大陆咧，如果参观皇帝陵咧，嗰坟墓系冇尸体嘅，即系佢走嗰时真 派嗰啲 UFO 俾你， 系即系讲紧佢走嗰时真系走咗嘅，即系嗰个 佢真系走嗰时真系走咗， 真系 死咗佢， 即系唔系死咗啊，系走咗， 佢真系死走咗啦。 咁你都形容到啊！ 咁啊，仲有一个 program 咧，就系嗰个即系喺应该系香港嗰啲系明珠台，一话系国际台啦。 你睇好多嘢喎，你 又系讲呢啲。 系 佢嗰个呢个仲坚，呢个就系讲99个 moon and counting， 即系佢哋揾到嘅有99个月球，再系继续揾紧 嘅，即系一路发现紧 嘅。咁佢系讲到木星啊嘛，同埋土星嘅月球啊嘛，咁佢哋已经系估计到，即系佢系冰封咁啊，成个球体系冰，咁就有一个海洋咧喺个冰底嘅月球，咁喺个海，咁佢哋就班友咧就走去嗰啲北极嗰啲地方咧，就转落去好深嗰啲冰，睇下佢有冇微生物， 即系岩层里边啊， 系啦，睇下有冇微生物，咁佢就估计嗰度系有生物啊嘛，即系因为佢发现到地球嘅冰底嗰啲最深嗰啲冰咧。搵嗰啲唔知咩水咧，一滴嗰啲 chemicals 落去咧，佢变色嘅嗰个冰，一有嗰啲 bacteria 咧，即系嗰啲菌咧， 有微生物 就会变色啦。咁真系变色，咁就估计第二啲月球系有生命， 可能土星嘅月球又有生命， 系啦， 可能未必系文明。 生命嘅意思就唔系话即系有个云海喺上面咯，即系佢系有微生物啊。 即系有生物体咯，应该咁讲啦吓。 呢个你点样解释咧？你 哇，我点解释啊？哇，我冇得解释呢个呢啲。唔系，我都希望佢有其实。不过问题就系、是，有之余，我亦都担心嘅。即系而家好多人都担心，就系我哋所谓嘅科学家咧，尤其是我啲地球人员咧，咁又去月球掘泥，又去土星掘，咪又去火星掘泥。咁就系正正就系讲紧，如果泥里边真系有细菌，咁我哋未必系适应到嘅。咁呢个都系个问题。 即系佢掘完泥带嗰啲。咁 系啊， 会有喎， 会有噶， 即系机会好大啦，又唔敢讲会有啦吓， 但系其实应该系会有咯，即系就算你讲紧就系冇文明生物都有微细菌啊，咁但系你带到落嚟， 可能系一啲好毒， 系咯，就系话咯，即系如果系万一，即系就算佢唔系细菌，就好似就算佢系好似而家疯牛症嗰啲所谓嘅坏嘅 protein， 咁都系外太空嚟噶嘛，咁点算咧？咁到时就麻烦咧。 但其实嗰啲月球咧，同我哋地球嘅月球有啲咩唔同咧？即系我想问嘅就系、是，我地球月球成日见到一边，即系见到一面， 冇错，经常见到一面 转噶嘛。 佢唔系佢 围绕地球转，但系佢好轻微自转。 系，即系佢转嗰个角度同地球嘅转个角度，总之搞到 你永远都睇唔到后面， 永远都睇唔到后边。 咁其实嗰啲系咪咧？ 唔系噶，唔系噶，嗰啲完全冇咁嘅情况噶，系地球嘅月球先系咁嘅啫。即系呢个事，所以咪啲人话估紧月球唔系 呢个先系个真正嘅唔系， 唔系即系啲人估紧咪就系冇可能一个天然嘅卫星系咁噶咯，即系所以啲人仲系估紧可能系有人做嘅成分喺度咯。啊，不过咁，不过咧，我谂过多几个月咧，大家可能会有新嘅新闻出现，因为而家我知道嘅就系、是、NASA 而家用紧一个新嘅方式咧、就系用 X-ray 嘅效果咧，就去希望咧系。 scan 佢 ，scan 佢，真系 scan 个月球，佢想 scan 月球个背面，系当佢哋冇派太空船上去之，即系有时会派得上去影噶嘛，咁佢冇派任何船嘅时候，佢喺地球猛咁用 X-ray 嘅形式去 scan 佢个背面，咁应该就快有啲 report 噶啦，就到过咗几个月啦。 吓、啊，咁系咪即系可以 scan 埋地一个月球嘅核心啊？究竟系咩？ 佢哋想咁咯，但佢起码而家想 scan 咗，首先系表面嗰啲嘢先咯，即系背面嗰扎表面有咩先咯、但我都想知咯，如果 scan 佢哋个 point 好紧要就话，如果每一日 scan 发现原来每一日后边都唔同嘅地标咧， 咁样唔同嘅地标， 即系例如嗰个地理或者 地块开始转移， 唔系咁系啦，即系例如可能今日 scan 完嗰边。背面嗰个山系300米嘅、第二日如果系200米，咁即系话嗰啲唔系天然嘅嘢咯，即系而家佢哋就系讲紧希望唔好每一日 scan 出嚟嘅嘢系唔同啊，因为我睇唔到嘛，但系如果用 X-ray 咁样 scan 出嚟，如果系咁嘅话咧，咁就我谂佢哋唔会公布噶啦。 哇，你谂下，如果真系有一日，你谂下，如果我哋喺度做紧节目，咁样啲人可能即系啲朋友喺收音机旁边听紧啦，咁其实咧就即系集中在讲样嘢，但如果你谂一个外太空嘅环境，而家其实系好静嘅，跟住有一架， 冇错， 即系有架飞机，有架，即系好似 ID4 咧，咁样系嚟紧。其实你完全唔会有准备，你完全唔会知道， 系 咁都几恐怖啊！真系，佢即系成个月球嗰阵时经过月球啊嘛，嗰出戏 ID4， 即系十几架咁去咗唔同嘅大城市，即系如果系咁啊，大镬噶啦，其实都 啊，咁啊，即系我都好想，其实都睇一睇咩事咯。如果真系有呢件事发生。咁啊！阵间咧，嗱呢一首歌之后咧，你又讲讲月球嗰个， 冇错，有一个50周年嘅事件， 哇！呢、這个好劲，要一定要听听。 bluegrass。 嚟自呢个大碟咧，就叫做 Life on Other Planets， 歌名叫做 Prophets 15。 What is this thing? What could it be? Name Area 51 refers to a block of land about 60 miles square. And immediately, your mind doesn't accept what you see. There must be some sort of factory and an entire civilization somewhere. They were only to be found in the Hutchill. A Papa J special. Hey!好啦，咁啊，头先咧即系就讲咗少少啲月球嘅，咁呢、个五十周年嘅月球嘅事件系咩时候嚟咧？ 咁咧，其实咧，我谂嚟紧咧，如果十一月，其实我哋预先预告嘅一个十一月咧，如果香港嘅天文学嗰啲人应该会知嘅就系一个五十周年嘅事件啦吓。咁、呢个事件就系咧五十年前，即系讲紧系1953年嘅11月15日。嘅夜晚啊，咁啊天色非常非常之好嘅。咁当时咧有个嘅天文学家，亦都本身佢系物理学家啦，一个叫做Leon Stott 嘅一个人啦吓。咁佢咧就喺佢自己嘅后花园啦，一个喺英国嘅Auckland 一个地方啦吓。咁啊，佢就其实每晚都睇一啲天文现象嘅。咁当晚咧，其实佢睇嘅时候咧，都系集中佢中意睇嘅月球啦吓。1953年嗰阵时，因为其实 但系其实睇嚟睇都系睇嗰度啫。 系，但系佢始终都即系有时天文学嘅人 就系琴晚睇下今晚有冇嘢睇啊， 或者佢转点啊，或者啲纹有冇变啊，或者睇啲坑啊等等啦，即系或者睇其他星咁样啦。咁当时其实咧。佢一路睇嘅时候咧，佢就一路都觉得冇嘢嘅，即系纯粹一个爱好者嘅心态去睇嘅啫。咁就喺佢睇下嘅时间咧，佢就望到咦，点解会咁嘅？佢就望到月球差唔多系正中心嘅位置吓、正中心嘅位置。因为佢冇大气层啦，因为月球冇大气层啦，咁本身佢睇得比较清楚啦、就系有一个 flash 一个好似爆炸形式嘅白光，咁喺个月球嘅中心点就。即系当然冇声啦，即系佢意会紧就系好似一个爆炸咁嘢。咁你要谂下当时，如果即系作为一个天文学家，原来当时佢系每一日咧睇天文嘅时候咧，佢都会装咗一个所谓嘅影相机，影啲天文相嘅。咁啊，其实咧当时睇咗 flash 嗰下咧，佢仲未谂住系影相，因为佢仲系谂咩嚟嘅咧咁样。咁有个爆炸嘅形式喺中间闪，咁但系闪嘅。嘅時間咧，即係如果以呢個天文現象嚟講咧，其實就好長嘅，因為差唔多有八秒鐘。雖然講緊係八秒鐘啊， 因為個光先嚟到佢嗰度，你意思係咩？ 唔係，即係有個佢觀察到呢個爆個現象係有八秒鐘。其實八秒鐘對於呢天文現象嚟講，其實好長噶啦。咁啊睇咗滴答滴答滴答三秒到咧，佢就已經意識到啊，我要影呢幅相，咁啊影咗呢幅相。 即係嗰個爆炸係一個慢鏡嘅八秒爆炸。 唔係，即係一個佢見到一個白光喺嗰個月球嘅中央。位置 见到八秒， 八秒系啦，咁啊影咗呢幅相，咁之后佢形容，因为佢自己度计啦，就总共出现由见到嗰个爆炸到完咗八秒钟，咁啊影咗呢幅相，咁啊当时就谂，咦，系咩嚟嘅咧 ？Right now there is physical proof, actual crafts and technology from another world。 一名曾经喺美国第51区 Area 51工作过嘅工程师亲眼见证。肯定呢个地球上绝对有外太空嘅飞行物体。 What is this thing? Obviously, the ET craft do exist. Something had to build them, so there must be aliens. 不明来历 ，About J Special.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头先咧，继续讲紧呢个即系月球嘅呢一个即系中心点咧，就即系有一个天文学家咧，就即系影到佢中间闪光啦， 一个系啦闪光。 咁会唔会其实系一啲陨石撞击咧？ 嗱，佢当时咧，其实呢个拍呢个人咧，即系嗰个 Leon Stott 咧，其实佢都。佢自己認為啊，佢就係目擊咗一次天文現象嘅隕石撞擊，佢就深信不疑嘅。 就現場扮嘅嘢啫嘛，啱啱佢影到。 係啦，佢影到，因為其實你撞擊嗱，你講嘅呢個 point 咧，我又想講少少嘢，插開少少啊，你俾我唔好嚟住我先。我每次插開佢就嚟住我。 阿金，你冇槍啊？ 因為咧，點解會講佢影到個撞擊係咁珍貴咧？即係你諗下，其實所有天然現象，包括你就算好簡單，你行過一啲有樹嘅地方，你見到一棵樹嘅落葉咧嘅機會，其實係好低嘅。 你只是影到它落葉在中途那下都很低，即是讲的机会率是很低。咁佢讲緊，即所以我就讲緊，其实好多人就认为见到 UFO 机会等于呢啲啦。咁佢影到个撞击嘅陨石呢，佢就觉得嘩呢、這个就係我天文生涯里面觉得一个最珍贵嘅嘢，因为我目击到佢撞击月球仲要系影到。咁之后呢 赢晒。 赢晒。 一鸣惊人呢次仲赢晒。仲唔出名㗎。 冇错冇错。咁一咪佢先。 係罕登。 真係你讲中咗。 罕登 係。咁佢1956年呢就喺一份即係当即係都系世界性嘅天文杂志里面出咗呢幅相，咪讲佢当时经历啦见到嘅嘢啦。咁有人就认为嗰个真係一个撞击啦，咁亦都系拍咗所谓史上第一张影到嘅陨石撞击月球嘅相啦。有啲人就唔信，有啲人就话唉你可能睇错嘅啫。咁但佢话唔系我影到喎，唉你可能影错啫。咁咁有啲人都系咁样諗。咁呢件事呢其实就喺50年代过到60年代开始慢慢就淡忘，但系天文界呢就呢件事都系几大件事嚟嘅、啊。 就研究啦。 研究，但系个 point 好得意。咁去到呢係90年代中度。 你而家返返去嗰度㗎喇係咪返返去拆开。 我拆返嚟㗎喇。拆返嚟㗎喇。我就冇想拆返嚟㗎喇。我今次记得㗎。 记得 㗎喇。咁去到90年代中呢，咁喺美国太空总署JPL, 即係喺Pasadena, 即係美国 Pasadena 个 JPL 嘅实验室嗰度呢，咁有个嘅亦都系研究人员呢，佢亦都系对所谓影相啊，即系拍天文嘅嘢好有兴趣嘅一个叫 Bonnie 嘅负责人啦。咁佢就同同事倾开偈，佢就有啲人就话讲，系、哎、啦，嗰阵时1953年嗰、那个 Star 咪影到一张月球有中间flash 嘅一个相。咁竟然呢个 Bonnie 系唔知㗎吓，咁佢话系咩？有啲咁嘅事咁啊，一个天文学家竟然唔知啊，即系咁之后咧，佢就话 阿云海都知。 唔系 天文学家唔知道， 我觉得佢冇嚟 NASA 做天文学家唔知啊嘛， 咁即系 top secret 咧， 冇。咁即系佢就 OK， 佢翻查咗个档案咧，攞翻当时嗰个人影嗰幅相啦，同埋咧佢就话 OK， 咁我要为呢个人去澄清呢件事系真定假。佢就好简单就话咧，佢由当时90年代开始一啲嘅新式望远镜呢，佢就喺即90年代开始 NASA 都有拍到月球呢表面嘅相片㗎嘛，即係讲緊公开嘅一部分啫，唔公开嘅呢差唔多有200万张㗎嘛。咁佢喺呢200万张嘅相片里面就抄囉。咁抄咩呢？就抄希望搵到呢当时佢见到即係影到嗰张 flash 嗰个位置呢，喺而家现代嘅望远镜影出嚟会唔会有个陨石坑。如果有陨石坑呢， 咁就即係证明到就係啦。 係啦，就证明咩呢，搵到就见到有呢个咁嘅坑。咁即係佢真係呢喺2001年咁呢个 Bonnie 呢就真係呢公开呢，亦都原则上係有个所谓嘅小会议咁啦，就话其实佢搵到呢个坑。就当日呢1953年嗰人搵到、那个即係见到拍到个 flash 嗰个坑嚟嘅咁样。咁佢哋就话呢、啊、OK， 所以证实呢当时Star 呢係真係影到个最即係卫星坠落月球嘅一个相片啦咁样。咁呢件事大家就以为係喎係喎真係喎搵石喎咁样。咁但出咗呢个消息同埋公布咗呢啲嘢之后呢，咁当然有其他天文学者啦，就话。 就咁有一班人话唔係㗎啦。 冇错冇错。咁有一班人话唔係呢又有佢个 point 喎。咁佢当时就话啦。因为如果佢哋而家讲紧嗰个陨石咧，就差唔多系讲紧一间屋咁大嘅陨石。当时撞过去一间 house 咁样咧，即系一个 即系普通嗰啲独立屋。 系啦，但系一个独立屋嘅 size 嘅陨石，其实都好夸张噶啦，即系可以即系。 睇下边嗰啲独立屋啦，嘉诚嗰啲独立屋同第啲 又，唔系因为普通嘅独立屋咁大嘅陨石都系可以炸毁几个城市噶啦。咁、当时佢就话，如果一个咁样嘅咁大型嘅陨石，去到因为有8秒钟嘅仲要 explosion 咁嘅 flash， 咁嗰个坑咧应该好大嘅。咁佢就度出嚟咧，大概系几十公里嘅啫。咁佢话如果系嗰阵时咁样计法咧，其实应该个坑嘅直径咧就应该系600公里嘅。佢点解会相差咁远呢？ 点样佢点计咧？佢凭咩计咧？ 即系凭嗰个撞力同埋嗰个所谓嗰、即系撞击力啦，同埋嗰个 explosion 嗰、那个 佢应该炸开个坑口应该系几百公里嘅， 系600公里嘅。同埋佢嗰阵时讲紧影出嚟嗰个八秒钟嘅 explosion， 等于如果系即系地球掉个氢气弹过去咁样，搬个氢气弹过去咁样，咁佢冇可能喺度咁细噶吓。咁于是乎咧，佢哋话 OK， 咁就继续有其他嘅天文学家就去研究啦。咁就去到咧。嗰人其中一个天文学家醒目，咁就喺1919年咧、即系佢揾翻1919年当时嘅一啲嘅当年发明最好嘅望远镜拍到嘅当时位置，咁佢发现咧，原来1919年咧嗰、那个坑咧已经喺度啦。 咁即系错咗坑，即系唔系陨石撞击啦。 冇错啦， 咁系咩咧？ 唔系就系而家呢个咧， 就系一个谜 嚟噶，冇错。 真系 唔系。 你諗下一樣嘢，如果而家證實咗一樣嘢，就係話而家估嘅就以為嗰個雲石坑啊嘛。咁而家最終去到今年，都係講緊嗰個原來1919年已經存在雲石坑，即係話喺呢個雲石坑嘅位置咧，喺1953年咧就發生咗一宗爆炸事件，或者 就唔係， 或者唔係， 即係爆炸事件唔排除有， 係， 但係就未必係雲石啊嘛。 唔係，直情覺得唔會係雲石， 唔會係雲石，咁係會係咩 咧？唔係，即係而家啲人估啦，會唔會即係話嗰個位置咧係有啲外來嘅嘢，唔係最尾事件，即係佢可以發光嘅嘢，係喺月球度有八秒，起碼係光到連地球都 observe 到嘅。 但是一个爆炸嘛。 是啊，是一个 flash 的爆炸。 但是它不是光体嘛。 但它不是光体。 是啦、啊、即是不是光体光到地球见到是一个爆炸。 是一个是一个爆炸。 一定要是有些东西撞击下去啦，是不是 或者是当个即是可以说除非撞击之外还要可以是一个坑里面的一个爆炸都不定的。 嗯。 即是如果那里是有些的生物又好或者是一些的 玩火又好。 玩火就。那就总之在1953年整了一单这样的东 西。不过我真的看完即是那些月球我只是觉得一样东西即是嗰、那個太空人咧，佢係即係有少少講錯嘢，我成日覺得 係， 譬如啦，即係岩士堂啦， 係冇錯冇錯， 即係唔好理佢有冇爆炸住啦嗰度，佢有乜可能企喺個月球嗰度嗱？幾個太空人 係啊， 包括岩士堂，有乜可能話企喺月球嗰度係得 darkness 同埋個地球啫， 係睇唔到星喎， 冇可能啊嘛，啲嘢冇可能， 係冇可能冇錯， 冇可能，因為佢冇大氣層。你咁樣一望應該全部 都 你想去菲律賓嘅，如果有機會即係大家去菲律賓，因為菲律賓嗰啲地方咧比較落後啲，冇咁多燈， 一 個城市冇咁光。 嗯， 咁即係唔同香港，香港係好光，所以你哋見唔到好多星。其實都有見到星，如果係即係一個 clear night， 係 你有見到星， 但好少， 好少。但你喺菲律賓咧，你如果係真係好靚嘅冇乜雲嘅晚上呢、你係應該見到成條銀河嘅。 冇錯冇錯。 喂喺地球有大氣層都見到銀河。咁有冇可能喺月球見唔到星呢？ 冇錯。 咁點會係得 darkness， 即係漆黑一片同埋個地球呢？ 但呢個技術係冇可能。美國太空人自己咁講。 呢個係冇可能。 咁你信唔信呢真係。所以佢咪登陸月球有問題。 我信佢登陸過月球。但是不信他是1969年7月那时 候。是没错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想就是说可能他是后期登陆。 那个是一个大话是呃苏联可能。 是即是可能是延迟几年登陆。 即是他是无可否认我觉得无可置疑是真的可能登陆过的即是插了支旗。你可能真的找到支旗但不是那一天。 即是不是1969年那么早。A place for people just waiting when falling train to goBus to come, a plane to go. A place for people just waiting with all the mail to come. The falling rain, the rain to go. Everything's just waiting 歌名叫做 Waiting Cars at the Hebrew University in Jerusalem undertakes a painstaking work of piecing together bits of ancient biblical scrolls found in a mountain cave near the Dead Sea. Over a period of 200 years, the last great battle between the forces of light and the forces of darkness. 在这个时间呢，不明来历想大家大家呢就是去这个 回归自 案发的现场。 哦、是。 在1952年9月12号的晚上。 嗯。即是51年前的上个礼拜。 那些是什么声音来的？那些呜呜的名字。那些是 什么、哦、应该是猫头鹰来的。 应该是猫头鹰来的。是 的。 又来了猫头鹰。 是的。 那当晚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呢就是美国的西维珍尼亚州， 冇错， 一个叫做 Braxton County 嘅一个 town 仔，喺一个 Braxton County town 仔，即系呢个 county 里边嘅 town 仔啦，就叫做 Flatwoods。咁呢度咧，其实咧就系、是、喺当日咧就系、是、发生咗一件咧，即、就、系、是、相传嘅 UFO 嘅坠毁事件系嘛，即系就喺呢度啦。而家 你真系好似真系喺度咁啊！ 直情前面呢度啦， 系。有啲水，有啲河， 系啦，有啲水。嗱，前面你见到咧，就系有好多荷叶嘅。 嗯嗯， 咦，美国都有荷叶嘅？ 有，你唔好咁大笑。 系喎，点会有荷叶喺度？ 系 啊。咁当晚发生咩事？ 其实咧，嗰阵时咧就即系呢件事咧，上个礼拜都再重提啦。好多人都已经回顾翻，因为都系51周年啦，有人就当佢50周年啦。咁因为当时嘅黄昏过后嘅时间咧，咁有啲其实喺。嗰宗墜毀事件之前咧，咁、就已經咧有人喺嗰個鎮嘅地方咧，就目擊咗一個所謂火球嘅嘢啦，咁、就慢慢開始飛過去嗰個嘅山嘅後面咁樣。咁當時啲人就即刻 call 一啲嘅所謂當地嘅警長，咁就話：喂，我哋目擊咗啲好似火球嘅嘢喎，咁樣。咁於是乎咧，咁警長咧就當時佢就冇正式去所謂好 serious 好認真去睇嘅。咁但去到後來咧，咁因為咧就有另外一啲嘅人咧，就喺嗰個地方咧就見到啦，就係咧有個就一個有媽媽啦嚇，咁佢有兩個仔啦，同埋一個佢嘅幾個同學，就加埋當時有個所謂森林嘅從業員啦嚇，咁就見到一個。系冇错，咁咧就见到个火球咁嘅形状嘅嘢，咁有啲就话系圆球体啦，有啲就系火球体啦，咁就一路向住另外，即系应该系如果咁讲法，即系可能因为两个目击嘅证人咧咁讲法啦，两边嘅目击证人咧，一路飞到去一个山嘅后边，好似感觉到就系、是、即系因为佢唔系一个 坠毁咗， 系啦，好似感觉到就坠毁咗喺个山嘅后边嗰个位置，咁就发出一啲光芒咁样等等等等，咁、因为佢又唔系好大嘅所谓嘅爆炸嘅嘢，净系一个好似。坠毁咗落去，咁有啲光芒咁样， 咁啲小朋友一定好奇啦， 系即系你俾住 冲去睇啦， 系啊，我相信 Jason 你都会走去睇， 咁啊睇到啲咩咧？ 咁佢一路喺度行，咁其实就佢几个人咧，包括佢嘅细路哥，咁同埋嗰个林木员，咁带埋只狗嘅，咁样就一齐。向住嗰、即系森林区嗰个山嗰度行过去咁样， 相传话当时闻到啲味噶， 啊系啦，一路行过去嘅时候咧，佢行到接近山区嘅时候咧，咁、一阵阵所谓雾气咁嘅嘢咧就飘过嚟嘅，咁佢哋闻到嘅时候就觉得喂好刺鼻同埋好刺眼，佢觉得好似有少少化学药品味道咁样嘅、即系有啲 chemical 咁嘅嘢，但系当然咧即系佢哋当即系喺附近住噶嘛，佢行嗰啲森林系唔会有呢啲味噶， 系啊，但系有啲咁嘅 chemical 味，唔即系譬如佢。但现在现场的环境 是 很多高的树。 是没错。 其实他们怎样可以见到就是那嚿东西发出光芒呢，这么多树这么密啊，这张图你看到了、是非常之密集的。 是 一个森林来的。 但如果你记住那个东西飞得高的咪会看到咯。 是 的。你不可以说。 跟着他发出一些异味。 没错。就是他未去到现场的，就是正在接近现场的时候，很多这些刺鼻的异味，刺眼的异味。咁佢就開始，佢哋就慢咗動作咁樣。但係當然咧，即係人雖然係快，啲狗仲快啊嚇。咁、就直情跑嚟咗，佢哋向現場進發咗嘅。咁但係跑跑下咧，即係只狗竟然掉翻轉頭，翻去佢哋嘅人群之中，仲要係所謂形容係夾住咗條尾，即係好似好驚、好驚、好驚咁翻到嚟， 揼曬水。 係啦，冇錯啦。咁、個問題係嗰只狗仲要係嗰個林木園嗰啲狗，即係你已經係見慣所有大場面啦。咁竟然喺個森林裏邊。见到一啲嘢，翻转头系惊得好紧要咁样。咁于是乎佢哋成班都觉得，咦喂，成件事都几 奇怪喎、哦，即雖然佢哋又好有好奇心去睇，咁但係佢諗下都係去㗎，冇理由咁樣㗎，咁就連埋嗰隻狗再次一齊咁入到去，雖然係刺鼻，雖然係有毛，雖然佢哋覺得都係有奇怪嘅事，咁啊行到去嗰個接近現場嘅位置，咁佢就好遠好遠好遠嗰度咧，就望到一個所謂嘅，佢哋形容係物體啦， 一個碟形嘅物體， 唔係即係講緊係嗰啲所謂嘅飛碟嗰樣嘢咧，即係呢個就佢冇。即系冇正式嘅证据，反而 叫佢飞碟嘅直径啊嘛， 唔系十尺直十尺，佢讲紧系嗰个咩嚟嘅？嗰个所谓嗰个外星生物嚟嘅，即系嗰个生物体啊， 唔系 glowing hissing object about 10 feet in diameter， 系啊，嗰个物体啊，即系嗰嚿嗰个 creature 啊， 个 creature 系十尺 高啊， 但系佢呢度唔系即系意思嗱，睇到 系 你俾我嘅呢个系， 唔系佢系。它是十尺高，之后其实它是飞起了的、那个那个 creature。 或者那个 creature 就直情 凌空的。 就是那个 creature 撞落 去。不是它没它不知道那个 creature 是不是撞落去，也都不知道是不是有 UFO 撞落去，只是它们去到现场的时候就见到远处有这样一个 creature 的东西，就是所谓的物体啦，新物体啦。咁佢哋开头系见到嗰个物体系好远， 但个新物体就系空，即系佢见到嘅空中炒落地嗰嚿嘢啦。 唔系，佢哋系唔知道系咪嗰嚿嘢，即系仲系迷嚟嘅。咁你就见嗰嚿嘢企喺个好远处嗰、那个，即系佢认为系撞击地点啦。咁啊，形容当时就觉得，咦，好怪、啊，即系好远见到嗰嚿嘢就系一个你形容出嚟就系似一个人嘅物体嘅、，OK， 但系冇手同冇脚嘅。咁同埋呢个头呢佢形容出嚟嘅时候呢就係、是、似一个所谓嘅啤牌嘅葵扇嗰个头呢即係葵扇嗰个啄啄下面阔阔咁样一个头啦。咁、就黐咗喺度。即係个头係咁样嘅。咁出面呢就有个所谓佢有啲人形容呢就见到似有啲所谓嘅玻璃窗咁嘅嘢啦。咁冇唔係个个见到个玻璃窗，但就个个见到嗰块面呢嗰、那个 creature 嗰块面呢就是红色。同埋有啲人就话佢系有少少边发光嘅边渗出嚟咁样嘅，咁但系当时佢哋见到咁嘅嘢嘅时候咧，佢哋觉得完全唔明白嗰个系乜嘢，即系佢唔可以形容佢系一个传统上形容嘅外星人啦吓，亦都唔可以形容为一个生物添，即系佢哋形容好似一个怪嘢啦，一嚿怪嘢。 咁呢个系即系嗰啲会走动嘅怪嘢嚟噶嘛，即系唔系一个硬物嚟噶嘛，系嘛？ 即系唔系死物咯，应该咁讲咯。因为咧，佢嗰阵时见到呢个咁嘅嘢嘅时候， 系咪硬物先？即系譬如系个机舱啊，因为系嗰直情系一个 喐得嘅，喐得嘅。因为佢点解会知道喐得咧？开头佢哋仲未知，见到个咁嘅嘢啦，总之似有啲人嚟形容金属添嘅，即系个身躯啊等等，但冇手冇脚噶，得个头嘅啫。咁当时佢哋见到嘅时候，佢哋就系唔明系咪嗰架就系 UFO 咧，定系嗰个就系碎片咧，定系嗰个系一个咩嚟嘅咧？咁但系嗰个嘢咧，即系嗰个所谓嘅物体咧，就后来系转咗身望到佢哋，即系望到呢班人喺远处嘅山边嗰度望紧佢哋。咁而呢嚿嘢咧，系用凌空飘紧嘅角度咁样咧，系向佢哋飘过嚟啦。即系如果你讲悬疑啲嘅，就似只鬼咁样飘过嚟。但系嗰个系一个实物嚟嘅。咁越飘越近，咁佢当年望到个嘢就越嚟越清楚啦。咁佢清楚到真系见到系冇手冇脚，得个头系好似葵扇啄咁样，个头里边有眼耳口鼻，红色面咁样。咁一路向佢哋飞过嚟。咁当时佢哋就开始惊啦，就觉得死啦，呢、這个唔知乜嘢嚟嘅，就掉头就全部走啦。 但系呢、這个佢个报告呢度话嗰个叫 glowing hissing object ten feet in diameter 系咩嚟啫？咁样嗰啲唔关事。 唔系，其实佢哋冇，即系如果呢个个案里边咧、啊，其实佢就冇正 式出现嗰只 系啦系啦，好清楚嗰个 UFO 系咩嚟。反而系形容到，即系因为后来揾到好多目击个案，都系讲紧嗰嚿。怪兽嘅嘢嘅，即系佢。 因为个怪兽就话十尺高啫。 系啊，冇错。 如果佢嗰嗱，佢呢度就写住话你即 系。系啊，我知啊，系啊。 飞碟系一个 object 咧，系十尺直径啊嘛。 直径啊，系。 咁一个十尺嘅外星人，当佢即系唔好当外星人啦，即系 creature。 系一个 monster 啦，佢哋形容佢哋。 十尺又点可以摆喺一个十尺直径嘅？ 唔系。个所以而家我哋通常而家讲紧睇嗰啲人嘅报告里边咧、就。相信佢形容嗰个就唔系一个所谓嘅飞碟咯，即系所谓形容嘅可能应该 可能系变咗灵异嘢啦。 唔系，所谓讲紧嗰个十尺 diameter 咧，其实应该系讲紧嗰只嘢系咁大嚿。 咁嗰只嘢咪十尺高，十尺 系啊系啊，系一嚿巨型嘅怪兽啊，应该咁讲啊，即系 圆形嘅， 佢系圆筒型，因为佢系圆筒型嘅身嘅嗰只嘢，冇手冇脚，得个头，圆筒型嘅身。 是一个咁嘅嘢，所以点解如果你有时会翻查啲 UFO 嘅档案同埋 UFO 书咧， 即系成嚿嘢圆形嘅， 圆筒形 吓， 系圆筒形、巨型、圆胸，个头系突出嚟，系葵扇牌咁样。咁、所以咧呢、這个 case 咧，好多人就唔会当佢系一个 UFO case 就咁解嘅，因为好多 UFO 书都冇呢个 case 嘅，直情唔讲呢个 case。咁就呢件事咧，就当时当然佢哋跑翻落嚟啦，就开始同啲警长讲啦、报道啦，咁样其实当晚咧已经成个村、成个镇啲人已经系非常之 村民起哄啦， 起哄啦，可以咁讲啦，就即刻咧就已经去到所谓事发现场睇啦。但系有好多嘅即系正正式式，除咗佢哋几个望到嗰、那个。所谓的怪兽之外啦，那个所谓怪兽啦，不知道什么来的，其实还有几个村民都看到的，但是涌去现场看到的人呢就没有看到那些东西，也都没有看到所谓 UFO 或者没有看到残骸，那就看到人反而是一些烧了的印、一个个印就在那个事发现场那个空位上、那这个呢就令到他们觉得很奇怪，究竟他们望到什么呢，即是目击那些人望到什么呢，那当然开头呢就有些警察和一些调查员就说，喂，你们是不是睇错嘢啊！即系你哋系眼花咧，咁样你哋会唔会就系头先阿 Jason 喺度问咩声？系咪嗰啲猫头鹰噶、你见到 系咯， 猫头鹰飞过嚟，你当怪兽啊？ 咁大只十尺直径圆筒形嘅猫头鹰 系啦。咁冇错。咁啲目击证人就话：喂，大佬，我住咗喺呢个森林区附近咁多年，你有冇可能连一个猫头鹰系点样，同一个怪兽系点样，我哋分唔到？即系呢个系荒谬嘅。即系因为佢俾人咁样 challenge 啦吓。咁佢形容直情系当时系画埋出嚟咧，佢点即系嗰个筒形嘅身躯啊等等嘅嘢，点样悬浮喺佢个嗰啲人嘅面前啊？即系嗰个巨型嘅物体系几大咁样，咁后来调查人员就发觉咧，其实除咗佢哋呢班人见到之外咧，其实邻近地区咧，差唔多仲有四至六个嘅目击证人，都系见到同一个样嘅呢只咁嘅嘢嘅，我哋形容佢为咗 monster 先。 但呢只嘢系炒落地球噶喎。 如果佢哋咁样去形容，首先见到一个所谓有一个物体坠毁咗先，之后见到嘅话，就应该呢啲嘢系炒落地球噶，即系原则上系噶，或者佢系可能经过个大气层嗰阵时擦出啲火花摩擦，可能降落嗰阵时系有火，咁系降落咗喺嗰个位置。 咁但系有冇化验到嗰啲即系嗰个气味系咩嚟？ 气味佢哋冇人知道，但系个气味当晚全晚都有人闻到，即系包括嗰啲警长都闻到嘅。咁、但系咧，得意嘅就系后来佢哋呢单 case 因为太轰动啦，因为当晚已经传得好紧要啦，咁啲人就画埋证据，画埋证。咁啲调查员就即系因为你第一次听嘅话，你会觉得呢啲人讲嘅嘢唔知可唔可信啦。咁之后就揾咗其他嘅目击证人咧，包括咧原来喺呢件事之前两晚咧，咁就另外有两夫妇咧。就揸车，唔系两夫妇 ，sorry， 一个母亲同埋一个亲戚咧揸车咧，就经过同样系附近嘅地方啦。佢都系揸下车，见到同样一个所谓圆筒形嘅一个嘢， 好夸张喎！佢都话圆筒形嗰个怪物咧，系着住一啲皱褶形嘅裤嘅，即系 Miyaki 嗰啲。 唔系，即系可能系啲波纹嘅嘢啦，即系总之系折嚟好多折痕嘅嘢啦。咁但系就嗰个第一，即系两日之前见到嗰个女士咧，就因为佢目击嘅时候喺马路目击咧，吓到真系差唔多休克啊！就佢当时系俾送入医院嘅。咁之后系 差唔多休克， 即系未晕，即系未正式昏迷啊嘛！你明唔明啊？咁啊送翻入医院，咁个记者亦都咧去到个医院咧就问咗个人画翻嗰个图出嚟。咁但系 即系继续画嗰、那个叫葵扇头， 系啦，葵扇头，之后下面系圆筒形身，就系好巨型，有眼耳口鼻，系啦，有个面系发红色，咁变咗好奇怪，就啲人觉得，喂，咁呢个就同即系所谓咁多年嚟啦，尤其是最主要系美国先啦，嗰啲形容出嚟嘅外星人嘅样咧，就真系全然不同嘅，即系你冇可能形容一个外星人咁样。咁但系当然啦，啲人即系呢、这个 case 有啲人就话呢、这个当系一个怪兽 case， 但系啲人都话喂，如果你讲紧系一个坠毁事件，有金属碌嘅，同埋又好似系一个所谓外星而嚟嘅一个物体，咁你可能唔担保佢唔系一个系咁样类型嘅外星物体嚟噶嘛，即系唔可以下下都系认为一个好似 grey 咁样一个小人咁嘅外星人噶嘛。咁而呢个 case 咧，都喺我哋嚟讲有个争议就系话，究竟呢个系 monster 定系一个外星人咧？ 咁就要等科学家作进一步研究，迟啲先可以同你揭晓啦。